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首先向收音机前的教师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从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算起，今年已经是第34个教师节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老师的帮扶，他们引领着我们走过那段青春的旅程，用岁月的剪刀裁剪出精彩的片段。从小到大，我们的每一次进步，每一份收获，都离不开老师的谆谆教诲与悉心帮助。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祝孝正是一位大学物理教授，在旁人看来木讷耿直的理工生，却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学了很多乐器，并且将自己的兴趣特长融入到了教学当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祝孝正老师的故事。他本是一位大学物理教授，却对音乐情有独钟。儿时听到的一首乐曲，为何让他时隔60年依然记忆犹新？又是怎样的一张唱片让他如获至宝？自学乐器，自己动手组装收音机，只为圆心中的音乐梦。当枯燥的物理课程融入了浪漫的音乐元素，又会产生怎样的教学效果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北京工业大学物理学教授祝孝正讲述他的精彩故事。祝老师，退休之前呢，您是咱们北京工业大学的教授，在这个应用数理学院。您当时是教物理？ 我们主要是大学物理。 学物理、 就是大学的基础课 哦， 因为我们学校理工学校吧，所以所有的学科呢都有这个基础课，都有大学物理这门课。 哎， 所以我们这个学院呢承担着这个全校的物理的教学。 老说理工科学校，理工科学校哈，可能像我们这个学文科出身的人，他理解起来就有点难度。到底怎么算理，怎么算工呢？ 理呢，主要是偏重于这个研究型的学科。你假如说物理啊，还有数学，还有这个化学，它这都是属于研究型的学科。还有一种学科呢，就是说重于这个实践，重于工艺的那种学科，像计算机啊、自动化呀、机械呀，这些都属于工科的学科。 所谓理科难，工科难。 它这个实际呢，难度基本都差不多，因为你有人呢，他喜欢这个研究型的人员啊，喜欢研究理性的东西，所以他选择这个。有些呢，愿意搞一些这些工艺啊，搞一些设计啊，搞一些这类东西呢，他就选择工科这个专业。 实际呢，工科的这种专业呢，他也得学理性、 哦、 理科的学科啊，不是说纯的就是 动手操作都是那些、 啊、对、 嗯，理论其实是基础， 对，理论基础、哎，所以我们这学科的物理啊，它是全校的基础课， 对。 啊它就是工具、嗯、 对、 嗯、它研究这个材料啊、嗯、研究这种自动化呀、 嗯、 机械呀它都用得着、嗯、 做到那个具体的研究的时候你要去推算呀或者是演算、 嗯、 那你就得用数学 对, 对吧 对 你要去论证它的这种特性啊什么的、嗯、那你就得用到物理学的原理 对对 对, 对 啊一些基础的东西、 嗯、 包括一些公式什么的、 嗯、 是吧其实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的那个就是最最基础的这个入门的东西、 嗯、它这个中学的学科呢它是叫常量就是说研究这个东西都是静态的、 嗯、 到了大学以后呢它就是变态的、 嗯、 就是假如说你说速度吧一般的速度呢就是距离除以时间就等于速度、 哎、 啊这公式中学里就有、哎、 上初中咱就学、 这个、但是这个速度呢叫平均速度、 哦、 你走了这段距离再这么用了这么长时间走完的这个速度实际是平均速度 对对对 但大学里这速度就不一样了它是瞬时速度、 哦、 就是说你某一个点它都可以去研究可以计算的 对 所以它用的那个数学工具就高了、 嗯、 它就用到微分的那种数学工具了 是它一点一点的它组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数列什么之类的这种啊这就有所谓的高等数学、嗯、 对 哎呀这个其实我当初上学的时候吧就是之所以后来选择了文科、 嗯、 就是觉得数学呀、啊、物理啊实在是这个就是到时候想不明白了有点 对对 啊它这个抽象思维要求比较高、 嗯、对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那您在那个北京工业大学咱们这个理工科的这个、 嗯、 在咱们北京吧、 啊、 这是很多孩子们都会去选择的一个学校 对对对 哎，您在这个学校里又教这些理科生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没有那个一些什么浪漫的呀或者说什么文学的呀这个氛围就会差一点呢 是的因为什么呢、 嗯、 一般的学理科的人呢相对的思维啊各方面都比较固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理科这种专业啊、 嗯、 就是偏于教学呀或者偏于研究这种性质的工作、 嗯、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呢其实是根据您现在的这种状态啊我们这么一种反差的感觉为什么说有反差现在朱老师啊经常在外边玩乐器啊 对对对 您这对什么小提琴啊这个什么咱们那个很流行的曼陀林呐、啊、 对 哎口琴啊京呼啊 对, 对 您是在大学任教的时候开始就爱好这个呢还是说退了休以后的一个重新学习的这么状态呢、 从年轻开始 啊 从小时候呢就是小学呢就喜欢音乐 哦 喜欢一个是开始听音乐 嗯 听音乐然后逐渐的就是喜欢乐器、 嗯、 啊所以当时那个状态呢他还没有什么学理工科的那种概念 对对对 那时候还是小属于中小学 嗯 是吧后来呢到了一定程度呢就是说特别酷爱这种小提琴啊、 哦、 因为当时这不像现在的这种文化生活这么丰富 嗯 哎就是偏爱一个是喜欢听啊、 嗯、 就是听这些古典音乐 嗯 从小一直这么听过来的开始我记得我听这个小提琴的音乐第一个曲子就是意大利的那个妥塞利的那个小夜曲、 哦、 啊当时哎呦太好听了 嗯 我就当时呢在北京啊就想买这张片子 就 这张唱片、 就是、那个唱片 家里有唱机 啊这张片子当时我记得特清楚这是60年代初大概是 嗯 就是1块钱一张 对 78转的那会儿你可不便宜、 哎、1块钱 它就那两个曲子一面是这个一面还一个别的曲子、 哦、是那种大个的那个、 哎、当时我记得那个曲子是78转的1块钱一张、 嗯、 那是谁演奏的是这个当时的中央乐团的叫杨炳勋的那个演奏家、 哦、 嗯他演奏的这个就是妥塞利的小夜曲 嗯 就喜欢这个从小就然后模仿一会儿演奏、 嗯 那您也学琴了吗？ 学琴、 哦、 啊，当然属于自学了，因为那会儿的教学不像现在，现在的条件特别好，那会儿呢基本的就是自个儿学，另外看书听， 嗯 啊，从小 就是您家里这个家长没有爱好这个、 也有 也有、 哎 哦、 因为有这个方面条件，所以呢、嗯、我就是深入音乐的就比较早一些， 也受到影响， 有好些唱片、嗯，因为我家唱片当时有个百来张 的 那都是快转的，现在都是慢速的、 哦、 各种曲目都有，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嗯、像那个法国的比才那个卡门主题变奏曲啊、 嗯、 还有什么卡门序曲啊都听过， 嚯， 当时小时候听还觉得怎么这么奏啊，怎么这么特奇怪的感觉啊、嗯嗯、因为咱不常听， 对， 慢慢慢慢听熟了就有什么。另外一个电台里头也经常放这种外国音乐节目， 没错， 因为那会儿呢每礼拜天有一叫星期天外国音乐节目，还有一个夜里头将近十点以后吧也有古典音乐， 嗯， 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自个儿装这个收音机啊， 哦，这 东西要是我屋里挺好，戴着耳机的晚上睡觉就听这些古典音乐、嗯、 您那会儿要装的话是不是就那种矿石的， 哎，从矿石开始都装过、 哦、 哎，比较高级的也装过、 啊、 半导体的晶体管，原来开始做的都是您说的那个就是矿石机、嗯、矿石机完了以后就是电子管了， 是 电子管，然后就是 最后晶体管、 哎、 啊，就是个儿越来越小， 对对对，它因为整个这个社会在进步了、 嗯嗯、 原来那会儿都没有晶体管， 是是是， 就我小时候五六年级那会儿根本就没有晶体管、 哎、所以 晶体管都是进口的， 对，所以电子管就是那大灯泡的、那个、 哎，就是灯泡， 哎， 那、嗯、 个是最普遍的， 对、 啊、后来晶体管就是那种小的、 哎、晶体管、 哎、耳机管、啊、 当时我记得那晶体管都是苏联的， 哎，对，当时的都是这么一种状况、 嗯、还挺贵，特贵、 嗯、对，您装收音机就是为了听音乐， 对，我特别喜欢音乐，所以装收音机呢，基本一个是喜欢这个动手， 嗯 啊，搞一些小制作什么的，另外一个能达到我这个喜欢听音乐这个， 是， 当然家里也有收音机， 嗯嗯， 但是呢，矿石机也好，或者是那种小的半导体收音机也好，那时候一般都没有， 他对、 啊、我能自个儿装一个在床头上搁着听， 对、 哎，特别的开心。 哎，就是好像这个无线电爱好者呀，他自己装的这个，咱们那会儿说叫半导体吧， 对， 他还能收什么短波呀， 对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啊，这个他能听，尤其是您又爱听外国音乐，这个、就是那一个时代吧，大概、 嗯、对， 这也算是当时很时髦了， 对对，也是一个乐趣。 对，结果呢，这个装收音机，他肯定是需要这个物理学的知识， 对 对, 对, 对吧？ 嗯 啊，结果装来装去呢，就是为了听音乐，但是音乐听了以后呢，没有走上音乐的道路，却走上了物理学的这个 对对对 这条道路。 对对对，确实、啊、是是。 后来实际上走上了是教师的岗位， 对对对， 啊、然后来教授这个物理学。 对对 嗯、有的朋友啊会觉得说啊，你如果是个物理学家，那你一定是个好的物理老师，这个可能并不一定啊、 嗯， 因为教学这个事儿，它也是有它的规律和方法的。 属于基层人员 啊，对， 不是专题搞物理。 因为讲课它也是有它的客观规律， 对， 哎、有它的技能技法的。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经过那个师范学校的那个训练，或者说专业的这个老师的培训，哎，这样才能够去给学生讲课。 对， 哎，这反正这里边它相辅相成。 对、 啊，您首先得有这个基础，然后呢，才能去教授这门课程。 对对 对, 对。 那就是说这些乐器您都是凭着自己的自学练出来的， 后来到一定程度也有人指导、嗯、 哦， 就是说 也找老师， 哎，就是当时的那也是演奏，就是演奏员吧、 啊、 乐队的演奏员，那会儿他不像现在他有教、 嗯、 现在你要有教学的、 嗯、 专门的这个像乐团的人他可以业余教教授这收音乐啊，教艺术啊、 嗯嗯、开班吧， 那会儿没有， 没有， 他也没有这个，他也不敢收音收钱什么的，也没有这个啊。真正音乐学院，那你得考，你这一般的也没有。现在像现在的培训班什么的、 嗯、 也没有。 那是您怎么找着老师的呢？ 我们这也是在玩的过程中，学习过程中，哎，他一瞅你这，给你指导指导，并不是说定期的给你教，他也不是那样。根据我这自个儿的自学呢，再加上这个有人指点的，慢慢慢慢的就能达到一定的演奏哈。后来呢，因为什么呢？我后来就是在上中学以后呢，特别想自个儿有一把特别好的乐器、 哦、 啊，就是想小提琴呢。 嗯， 可是呢，那时候乐器虽然不是很贵啊，但是作为那会儿的生活水平来说， 对， 还是比较贵的。 那个时候可能 家长的工资也就是 几 十 块 钱啊，这个一个琴的话怎么着也得 三四十， 哎，所以它还是个大件儿。你这个一般的时候你置办不起它。 对对对。 那您是攒钱买呀？ 后来呢也是攒钱买，就是当时买不起那新的。 哦。 专门北京啊有这些专门卖的旧的二手的那种商店。 嗯， 我就记得我买的第一把琴就是27.5块，还有零 有 整， 零有整， 我就拉那把琴，一直拉着琴，相当不错，声音也挺好的，是广州出的，就练这个。后来我就到了中学以后了呢，就插队去了， 哎，就是到农村了， 到农村去了，哎，插队呢，我也带着他， 带着琴去 的，这个乐器呢一直跟随着我。到了农村以后呢，后来呢。又参加这个业余宣传队、正好呢又部队啊，他也是要组成这个宣传队或者叫文艺兵的那种， 对对对， 就把我们这想把我们这一部人呢全招到他那去、哎，后来呢就去了、我们就在部队里又待了不到两年， 这算是参军入伍了吗？ 对，后来呢在部队里演出走南闯北的，竟到这个陕北好些县城武装部啊，什么当然都哪儿都去过，就是演出去。 哎， 后来又到西安省军区，演出、 嗯、 都演出过。 走南闯北了， 走南闯北，就那时候年轻啊。 哎，您当时也没想到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这么大变化， 特别的丰富。那会儿，哎呦，跟咱们几个人经常在一块儿演出，特开心啊。 是， 到了没多少年呢，就上大学了。 哎，又是就是 到西北大学学的那科呢，就是物理学的学科。 对，那是也就刚刚恢复高考吧？ 对对对 啊， 我当时学的是半导体专业。 哦， 它是物理学科里的半导体 一个分支， 它是做这个。半导体器件的、 哦、 啊，然后这个毕业这个论文呢写的就是半导体激光器， 嗯， 就是专门的这个一种激光器是用半导体材料的， 哦， 嗯， 那还挺先进的那种科、 啊、 高科技的感觉。 对 对, 对，当时那半导体激光器、咱们国都没有那种像史文连续的这种激光器，都是、 哦、 都是脉冲的， 嗯， 现在都很普遍了， 对对对， 现在激光器就是那个半导体激光器， 嗯，哎，所以呢。那会儿学这个专业可能跟您小时候组装收音机也有关系， 对对对对，咱人家当时还考试不是、那个、 是吧， 我那个当时的那个大学考试的时候、我就这个无线电这个课 啊 分儿高， 嘿，好嘛。所以说呀，这个点点滴滴它都是一种积累、 对， 哎，这个结果您就一步一步的就走到了这个大学的物理专业。 对对 对, 对、 哎，这个毕业以后就从事这个教学了吗？ 啊，我毕业以后呢就是直接就分到北京工业大学 啊、 所以我在北京工业大学基本就是一直到退休、没变过地方、而且这个专业呢、也一直就是物理学专业， 是 都没变。 哎，实际上这个咱们如果严格说起来哈，这个乐器本身它就是一个就是充满了物理学原理的一个器具啊。 对， 您比如说这个琴是吧，哎，您手头拿的这个叫什么， 这叫曼德林， 曼德林啊，这是咱俗话说的曼陀林，哎，它有一个木头的这个音箱，哎， 共鸣箱， 它要共鸣啊，这个共鸣本身也是一个物理学的，哎，也是一个物理学的词儿。 对， 这个琴弦啊，这是几根琴弦， 这是八根 琴弦，哎呦，比那吉他还多两根 啊。对， 是吧， 是复合弦，就是说两个音都同样提高、 这个琴弦是金属的， 对，金属的， 然后它震动以后它会发出声音， 对， 再通过这个音箱的共鸣， 对， 这声音就被放大了， 对， 是吧， 嗯， 哎，然后那个头上呢它有几个调的这个旋钮， 就是微调、 哎，调整这个琴弦的 张力 、哎，调紧一点呢，声音 音 高就上去了。 对， 松一点呢，这音就低了。 对， 这里边全是物理学的， 全是物理，叫震动啊，主要震动、 是 共鸣，再加声学的东西。 哎，咱们在这儿说呀，可能大家也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印象。如果说您想了解的特别透彻的话，您可以去参考咱们祝老师的一本专著。哎，祝老师呢就把这个物理教学和乐器就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写了电子小提琴与常规小提琴的无线载波传输演示，这是您写的一个内容、 这是写了一篇文章、 哦，论文啊，这是一篇论文。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物理学啊，它都是常规的那种教学， 哎， 都是经典的。但是你从 某种乐器来介绍这个物理的这个概念呢，还没有。 没错， 因为它是乐器本身是一个边缘学科。 嗯， 我呢就是想把这个乐器呢介绍给学生，是吧？ 哎， 作为教学的一部分。 嗯， 我就是写了这么一个叫常规的小提琴跟电子小提琴的这种比较。 嗯， 因为这个乐器呢，甭管是小提琴也好，还有咱刚才说的这个曼德林也好， 嗯， 它都是一个同样的，都是一个琴箱跟一个弦振动部分组成的，就是两部分，实际就是拉弦部分跟这琴箱部分。 嗯， 所以我在介绍这个学到这振动与波的时候， 嗯， 就是说大学物理有一个课程叫振动与波。 哎， 振动呢，实际就是弦振动。 嗯， 哎，弦振动，当这个振动受击振动的时候呢， 嗯， 它就产生这个音高，或者说叫频率。哎，频率是什么呢？就是单位时间里所振动的次数。 嗯， 哎，所以一般呢，我们这琴弦定音呢，它都有定音的，不同的音高，不同的频率。啊， 嗯，哎， 实际这个我就把这篇文章里写的这个弦振动啊，就模拟成了这一种信号源。 嗯， 就是一种产生信号的，就是频率，实际信号就是频率。 电子的和这个传统的， 哎， 其实它只不过就是一个，它里边多了一个有电声和一个没有电声这样的一个区别， 对对对， 但它原理都是一样， 原理都一样， 哎， 它都是振动啊。 对， 所以你所产生的这个乐音呢，啊， 嗯， 其实都是振动啊，振动频率。哎，在物理学里叫频率啊， 嗯， 在音乐上叫音高。 对， 哎，一个音的高度呢， 嗯， 实际就是它的频率所在。 就是文科和理科在您这儿融合了， 哦，对对对， 它是相通的。 嗯， 其实原本上它也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是吧？ 嗯， 要不然它不会声音那么美。 对， 你要不按照那个物理学的规律去做这个琴， 对， 那你弹出来就不好听。 嗯，它这刚才我说的这是弦部分， 对， 还有一个共鸣箱部分。 嗯。 这共鸣箱呢，实际叫我们叫谐振腔， 对， 或者叫共鸣器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微弱的弦的振动啊， 嗯， 经过这个一个传递的装置叫琴马， 哎， 这琴马呢也叫弦桥， 嗯， 哎， 就在这个 传递过来， 嗯嗯， 传递到这个琴箱上， 嗯， 让这琴箱呢。根据这弦的振动，它也随之振动， 也振动。 哎，它的振动幅度呢，要比琴弦大得多。 要大。 哎，所以它的这个，所以就相当于放大器。 对， 就是把这琴弦的微弱的信号啊，一放大了。 哦， 所以我用电学的，你知道那个文章里的用那个电信号的那种模拟的方法， 嗯， 就把这个弦振动的这频率啊，变成了一种信号源， 哎， 就是相当于电声里的这个频率啊。 哦， 然后呢？这个共鸣箱呢，就相当于一个放大器，就等于一个阻抗变换，一个低阻抗变成高阻抗， 嗯， 然后放大了。 所以它是用电学的原理解释了和再现了，就是这个声学的这个东西。哎，说起来很奇妙啊！这样，今天朱老师也把琴带来了啊，咱们利用节目结尾最后这一两分钟的时间啊，您给大家展示一下， 行， 好吧？就把您手里这个曼陀林， 对，曼陀林这件乐器呢，首先介绍一下，它这个乐器呢是一个意大利的乐器， 嗯， 就是说它原产于意大利。这个乐器呢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乐器，就是说不是像小提琴的或钢琴的那么流行。 嗯， 它这乐器是属于这种比较偏啊那小乐器，所以玩的这种哎小众乐器，所以一般人玩的很少。 哎， 但是这乐器很有特色。 嗯， 它的这个高音呢很明亮，而且它出了那种清脆的那种声音。 好，咱们听听，您也来一小段。 我现在给大家演奏一曲这个小夜曲啊。 好。